你告诉他我不是这样。 而且犬儒咯，即是其实他是叫做是等你班有鬼打鬼打鬼咯，即是等于是。 你输了的时候你找东西来赖的嘛。即原你那班大学生不是找个领导来赖，咪赖学联咯。 喂，不如我们听下林日希怎样赖啊，这个一百户的林日希。咁嗱，人游行人数大啲呢不是致命的问题。最令人失望呢就是主办方同埋政客呢都唔肯面对现实。咁将人少呢就归咎于天气热啊，咩政改被否决啊，咩今年有乜冇乜议题啊。喂，咁嘅藉口，喂，同689嘅土地问题冇分别啦，即赖土地，即赖地硬。推联又系咁，七一又是咁，一唔係呢就话有鬼啊，赖呢赖緊有人搞事啦。泛民为咗捞嗰啲所谓中间派嘅选民呢，就将原本喺船上面同船嘅人呢就逐一推落海，咁回头一看呢就人数少啦。咁呢咁佢又变得自我感觉良好，又唔去收动啦。咁然之后呢仲声称破船可以驶向终点添，我唔恨佢哋啊，我只係为佢哋长期离地感到悲哀啫。啊， 林日希呢个系咩咩人咩友嚟噶？ 一百毛嘅创办， 即系佢出本杂志。 咁佢亦都最近搞个无记电视啦，搞得好成功啦，啊！咁啊其实佢出咗呢个 status 之后呢，咁有个专业叫做等埋发叔嘅专业啦，我觉得写得几好嘅。咁佢就话：喂，你喺度 话俾你听啦，而家呢场运动嘅失败呢就多咗呢啲咁嘅友。因为点解呢，其实佢成段说话你真係听落去，表面上听落去呢好似冇乜问题咁嘅。 嗯。 但呢其实佢入面呢系结构上面呢已经系自相矛盾，自打嘴巴。第一，你点会 rely on 嗰啲政客㗎，你点会 rely on 嘅主办者㗎？如果你用呢一套思维呢，你从你一开始嗰一刻啊，即係你嘅前设已经错撚晒啦。搞运动系咁嘅咩？ 咪一句说话啦。 有大台嘅咩？ 咪一句说话 KO 佢，即係佢赖泛民赖地硬。即係你话泛民赖地硬，或者赖民阵赖地硬，其实你而家做嗰个行为咪又喺度赖。 不过你唔衰，你唔系讲嗰啲客观环境嚟剖析我哋下一次嘅运动队应该点样做法，你系攞人嚟赖。 嗯， 你唔系攞件事啊。你话天气嗰样系鸠，咁头先我讲咗我系鸠噶，我觉得系咪啊，咪鸠咯。 但系咁讲话，即系 喂，其实如果我系主办单位，我系发言人嘅话， 嗯， 其实我哋系要检讨， 嗯， 但系要话俾香港人听，唔系睇到有希望先去坚持，大佬。喂，呢个咪顺手教训下啲群众咯。即系你讲得感性啲啦，大佬。 唔系咁佢嘅， 你而家如果你用林日希嗰个讲法嘅话，其实佢嘅前设就系话，嗱有咩事咧就揾人嚟做领导噶啦，赖噶啦。 嗯， 咁边个嚟做领导啊？哥， 即系佢， 你一百毛嚟做领导啊？嗱，我跟你， 啊， 你多唔多过四万八啦？唔好话四万八，你多唔多过三万？你卖书又多过三万屌，随时。你同共产党抗争系咪可以多过三万？ 嗯， 咁你咪否释嗰啲理由咯？唔系佢部分系啱噶，因为佢似是而非啊。例如你讲天气嗰啲系戆居噶。 嗯， 系咪群众系未去到嗰个临界点，系因为热到扑街都好，落雨落到狗屎都好，我都死出嚟啊嘛！因为你一开始嘅时候，成个 message 唔清楚嘛，包括我哋自己都代咗个陷阱，唉，小人啦，唉，输咗啦，咁样系嘛，啲群众都要唞下咁样。我哋诸如此类系揾紧呢啲托词啊，揾紧呢啲藉口，为自己唔去开脱啊嘛。 嗯， 咁咪扑街咯。 嗯， 但如果你试谂下我头先个讲法， 系 我哋输完，我依然有咁多人嘅话，共产党唔惊你。 唔系你输完， 一定惊你啦。 你输完，你依然有咁多人。首先一样嘢，你真系有一个确切嘅主题去凝聚一班人啊嘛。第二样嘢就系讲紧，喂，你仍然系要输人唔输阵啊嘛。 我觉得主题从来系七一里边咧，唔系最关键。我向而家呢一个嘅中共政府 say no， 嗯， 呢个已经主题咯 ，much better 系咪？ 够啦， 系咯 ，much better， 系啊。 咁但系嗰啲系技术因素啫嘛， 嗯， 嗰啲系技术嚟嘅啫嘛，即系话如果我哋去到今时今刻经历过雨伞运动之后，依然系停留喺以前嘅阶段， 其实 冇进步过啊， 冇进步过，因为其实你以前 我所有讲法嘅悲哀系呢样嘢。 你以前就系赖领袖啊嘛，咁大问题就 系今日都仲系赖紧领袖啊， 唔系咯，更何况佢哋唔系领袖添，泛民唔系即系呢个民阵几时认过自己领袖啫？